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阳光穿越过浩瀚宇宙，温暖你我的春天。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厚积薄发，每一天的相聚都带着愉悦甜蜜的气息。这里有权威的历史尘封，这里有劲爆的科幻太空，这里有缠绵的架空未来。每天的1/24，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魔力 X 档案，中午1点到2点，北京青年广播午间作品类节目，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没有打过仗，他究竟凭借什么被授予上将军衔？身负特殊使命，深入龙潭虎穴，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李克农如何传出石破惊天的绝密情报？不归云爵，危急四伏，在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李克农与国民党之间究竟展开了一场场怎样惊心动魄的较量？谍战上将李克农， 1931年4月27日凌晨，在上海一家隐蔽的小旅社，一个男人匆匆地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快步走向旅社斜对面的汽车出租公司。这个男人中等身材，微胖，即使戴着厚厚的眼镜也掩饰不了他万分焦急的神情。短短的2天之内，他已经往汽车出租公司跑了好几趟，而这一次他终于找到了当时的中共特科负责人陈赓。陈赓定睛一看，来的人是当时打入国民党中统局的李克农。可是今天并不是他们约定好的接头时间，陈赓意识到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李克农带来的这个消息确实让陈赓瞬间感到五雷轰顶，甚至足以影响中共特科的存亡，甚至改变中共的历史。那么他送的究竟是什么样绝密的消息呢？ 把茶叶交给科工同志，把茶叶交给科工同志， 把茶叶交给克工同志。克工同志是谁？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口中反复提到的神秘人物克工同志，其原型就是被毛泽东戏称为中共大特务，被周恩来称作龙潭三杰之一李克农。那么这次李克农带来的绝密情报是什么？他又是如何深入国民党中统这个龙潭虎穴的呢？ 早在1928年，安徽芜湖，中国共产党员李克农就已经从事了党组织的一些宣传工作。而就在那时，国民党特务机构也已经下达了通缉令，悬赏50000块大洋要买李克农的人头。 1928年的一天，李克农正在回家途中，突然一队警察带着枪封锁了道路。看着这个架势，李克农意识到这队警察可能是来抓自己的。面对身份可能暴露的危险，李克农迅速脱下长袍，戴上一顶刚刚捡到的破毡帽，然后他拉低破毡帽，哼着安徽小调，像流浪的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出胡同。路口的警察拿着枪 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喝得醉醺醺的流浪汉从路口消失了。 现在看来，李克农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路口的警察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消失在路口的流浪汉正是李克农。 李克农摆脱了警察的搜捕后，直接乘火车去南京了。没想到刚出南京车站，他又遇到了险情。原来南京也在追捕他。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克农立刻回身上了火车。他辗转几方，隐姓埋名，最后逃到上海潜伏了下来。 1929年的一天，时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的李克农遇到了曾在芜湖相识、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从事情报工作的老乡胡底。这次相聚，俩人分外高兴。所谓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其实就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机构，由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的表弟徐恩曾担任局长。一天，李克农前脚刚到湖底的摄影棚，一个戴着眼镜看着文质彬彬的男子后脚就到了。在一个角落里，胡迪把双方拉过来介绍，来人正是当时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的中共特科情报人员钱壮飞。 李克农听了钱壮飞讲述了自己在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情况后，一言不发，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他对钱壮飞说道：现在还有没有办法再写个钉子进去？你一个人在里面不好周旋。钱壮飞沉吟了一下说：眼下正好有个好机会，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在扩大人员公开招聘，李克农立刻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上级领导。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认为机会难得，他觉得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打进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内部，所以他决定让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直接归中央特科单线领导。经钱壮飞介绍，李克农以应考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成为了上海方面的重要负责人。胡底则被调任天津，成为天津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从此三人组成一个铁三角，打进了国民党的情报系统。 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对这个招考的状元非常欣赏，他找人对李克农观察跟踪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个人没有问题。渐渐的，徐恩曾对李克农产生了信任。不久，李克农升职当了特务股股长。李克农深知潜伏在这个特务机构，稍有不慎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所以他做所有事情都小心翼翼。 你睡糊涂了，你快下车呀、啊！ 谁睡糊涂了？我他妈等了你两个时辰了，我不睡觉干嘛？ 电视剧《潜伏》里面，党组织为了方便余则成的卧底工作，给他派来了拖拉耿直的女游击队长崔萍，让两人做起了假夫妻。这一幕曾经真实的发生在李克农的身上。 那时李克农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中层官员，收入不菲，并且那时的他已人到中年，如果长期没有家庭生活，难免让人猜疑。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找了个假夫人，而现实中的李克农却找来了真夫人。按照党的指示，1930年上半年，李克农写信请夫人赵英带孩子到上海团聚，担任掩护工作。 我母亲带着我的大哥李立和我到上海掩护父亲的工作，帮助我父亲除了照顾生活料理家务以外，帮助抄写文抄写材料，传递信息，联络同事， 访个少啊。 为了配合李股长这个身份，妻子赵英到上海后，李克农特意在上海租了一处地点较好的房子，还购买了新家具。他本人也经常西装革履或者长袍马褂，手戴金戒指，出入酒馆茶楼假装会晤朋友，摆出一副高傲的绅士派头，让人不敢怠慢。 为了方便工作，党组织又为李克农配备了一个佣人，这个佣人名叫宋之佳，他的真实身份是地下交通员。在工作日，佣人小宋经常要给李克农送饭，李克农经常装出国民党官员很霸道的样子，对送来的饭挑三拣四，这个不行那个不好，有时候还当着众人臭骂小宋一顿，当然不是真的骂了，小宋知道李股长一生气就是有情报了。 1930年8月份的一天，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李克农又发起脾气来，说小宋拿来的饭太硬，菜烧得太咸，并且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钞票叫小宋去重买。被骂得哭哭啼啼的小宋这就出去给他重新买饭菜，出了大楼之后来到了一个弄堂里，把钞票拿出来一看，原来上面写了四个字，会不能开，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中共领导要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都被敌人获悉，小宋迅速地把情报传出，他们的情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传递。通常晚上回到家，李克农都会和他这个假仆人为白天的表演兴奋不已。在无线电管理局，李克农这种故意装扮的官僚习气经常被负责监视的下属反映到局长徐恩曾那，而徐恩曾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对他更放心了。虽然徐恩曾对李克农很信任，但每次外出他都会把一个小本子放在贴身的口袋里，从不轻易使人。徐恩曾贴身收藏的小本子正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之间互相发电报的密码本。为了弄到密码本，李克农和钱壮飞动了不少脑筋，却一直没有得手。突然这一天机会来了，关于这次机会，李克农的儿子李立在写《怀念家父李克农》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这是我们为您摘录下来的内容。徐恩曾性情放纵，喜爱女色，平时在南京上班，每逢周末就到上海吃喝玩乐嫖女人，这已经成为惯例。父亲投其所好，在上海帮他租了一套房子，让他感觉到安全又方便。有一次钱壮飞陪徐恩曾来上海开会，吃饭时徐又看上了一位漂亮姑娘，父亲关心地说，去那种地方你贵重物品最好不要带，钱也不要多带，小心为上。徐恩曾觉得有道理，正在沉思，钱壮飞指着他身上小声地提醒，那个密码本千万收好，万一出事儿，上司追查你可担待不起。徐恩曾猛然警觉，犹豫片刻便将密码本交给了钱壮飞替他站管。徐恩曾离开后，父亲与钱壮飞十分兴奋，立即用相机将这个难得到手的密码本翻拍了一遍。正是这个复制的密码本在关键时刻派上了大用场。 1931年4月26日清晨，南京到上海的第一班车到站了，一个年轻男子匆匆忙忙下了车，几经辗转他终于来到一家隐蔽的小旅社。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后，李克农刚一开门，这个男子就跌撞进来。李克农定睛一看，眼前的不是别人，正是钱壮飞的女婿刘启夫。刘 其父，也是他和钱壮飞之间的联络员，他已经多次传递情报了。这一次他带来的消息让李克农震惊不已。 这个足以改变中共历史的消息，就是中共特科最高负责人之一的傅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特务稽查处处长蔡孟坚连续上宣增发出顾顺章叛变的六封特急电报。巧的是，宣增于周末去上海游玩了，这六封电报都被钱壮飞截获了下来。 第六封密电里还明确说了中统局内部有共产党，这一情况令钱壮飞极为震惊。顾顺章知道所有潜伏人员的信息，也就是说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钱壮飞顾不上自身的安危，他立刻派联络员通知了李克农，而当时李克农的单线联系人是陈赓。 第一步，必须火速找到陈赓，然后由陈赓通知周恩来和中央领导，把这个十万火急的消息传递给其他同志。可是到哪里去找陈赓呢？这天是4月26日星期六，按照约定星期一才是他们碰头的日子。情急之下，李克农决定打破常规，先找在上海的江苏省委。通过江苏省委，他得知了陈赓的住处，这也就是出现在我们节目开始的那一幕。 陈赓一听也是大吃一惊，非常着急。时间不多，他和李克农马不停蹄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果断采取措施，把顾顺章所知道的所有关系和线索统统掐断，中共机关、地下无线电台全部撤退。李克农火速给在天津的胡迪发出电报，胡迪客超病毒，这是三人约定的暗号。客即李克农，朝即前朝，是钱壮飞的化名。病毒就是出事了赶紧撤离的意思。他们很快撤离了天津和南京，可是中央机关好几百人分散在上海几十个住所，这些地方顾顺章差不多都知道。整整两天，李克农心急如焚，四处奔走，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撤退的消息通知需要转移的同志。 这时李克农突然想起已暴露身份的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还不知情，于是他匆匆赶到了他居住的甘溪东路。弄堂里很安静，这时候敲门无疑会惊动很多人。李克农急中生智，采取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哗哗哗的声音惊动了张振华，张振华打开窗子一看是李克农，赶紧打开大门。李克农告知张振华事情的严重性，并要求他赶快转移。 4月27日，顾顺章到达南京，陈立夫、徐恩曾当即带着顾顺章及大批军警特务连夜赶往上海。4月28日早上，一场疯狂的大搜捕开始了，但结果却是他们大失所望，一个个据点已是人去楼空，中央机关刚刚烧完的文件还在冒着缕缕青烟。陈立夫问先期赶到的特务，刚才见到什么人？特务们回答，有个气质庄重的女人在附近走过，还有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头刚刚转过拐角。 那个女人就是周恩来，而老头就是陈赓，他们确实刚刚离开，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神秘消失了。陈立夫得知此事后哀叹道，活捉周恩来只差5分钟啊。徐恩曾气得大骂，而顾顺章则在一边呆若木鸡。 由于顾顺章是中共特科的领导人，他熟知中共地下组织的全部机密，包括哪些人潜伏在哪些部门，也因为这样李克农的身份暴露，不能继续在上海进行情报工作的侦查了。时间紧迫，李克农顾不上通知妻子赵英，便让交通员告诉妻子自己不能回家，让他们母子三人躲一躲。 当时的赵英也非常焦急，没有丈夫的音讯，又不敢离开上海，怕失去联系。她带着孩子躲在菜市场流浪了一个多月后，仍没跟地下党组织和李克农联系上。 有点地下工作经验的赵英觉得应该去交通员经常接头的地点碰碰运气。这天赵英来到了交通员经常接头的地方，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果然他看见了李克农的老朋友龚乔岩。龚乔岩望着憔悴的赵英和两个瘦弱的孩子，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当周恩来把赵英母子平安的喜讯告诉李克农时，这个平常喜怒不形于色的坚强汉子激动得说不出话。后来听从李克农的安排，妻子赵英带着孩子回到了安徽芜湖老家。我们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为您还原了李克农的妻子赵英在自传手稿中的内容。现在来让我们看一看这里边到底写了什么。我又带着两个孩子，抱着沉重的心情，于1931年9月回到芜湖家中。在旧社会的时代，你在困难的无办法时回到家乡，无论亲友不但不能帮助你，而且会讥笑你。而我并未向这样的环境低头，相信革命终有一天会胜利的。她坚信丈夫所说的话，一有机会就会回来看她，一有条件就会来接他们。然而他和李克农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分别竟长达6年之久。 李克农逃出上海后音讯全无，国民党经常放出谣言说李克农已经被打死了，以此来恐吓李克农一家老小。而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赵英都会给家人打气，她坚信自己的丈夫一定会回来。就像很多从事秘密工作的人一样，由于李克农从事工作的隐蔽性，很多事情都不为人知，甚至连家里人也不知道。而儿子李立甚至只知道父亲的名字，却不记得父亲的样子。因为这个，他们家还闹了个笑话。 抗日战争开始了，我父亲从这个到统一战线嘛，这个从这个西安呢到南京、上海这段活动，路过芜湖，在家里开门，老家看一看，一敲门，我大姐姐那时候十几岁了，见过他的，但是因为离开多年了，一开门一看，不认识，以为是要债的来了，赶快把门一关，跑去告诉，别赶快躲起来，要债的来了。后来我混在门口，敲又敲门。我是克隆啊，我作为一天克隆啊，赶快回来开门。 这是李克农离开芜湖后第一次走进家门，因为长期劳累，他的左眼已经失明，右眼的视力也不好。看着6年来杳无音讯的亲人，一家人抱着哭成一团。而这次虽然是久别重逢，李克农却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家中逗留。1938年，李克农赶赴桂林，被任命为中共南方局秘书长兼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当时既是中共在西南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办事机构，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派出机关。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之后，国共双方摩擦迭起，随后的半个月，周恩来连发数电，让李克农等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人员迅速离开桂林，撤到重庆。1月22日，李克农在疏散完民主人士后，就带领一批人马，乘一辆小汽车和一辆卡车，满载着物资驶出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哎，不是要拦截抓捕吗？为什么韦贤会向李克农敬礼呢？这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的笔章，上面写着十八 GA。这个十八集团军就是我们熟知的八路军，而当时李克农穿的少将军装上带的就是这样的笔章，而十八路军的笔章只比这个十八集团军少了一个 G， 是蒋介石的心腹陈诚的部队，连戴笠都对陈诚毕恭毕敬。巧合的是，无知的韦贤正是把十八集团军当成了十八路军，把李克农当做了十八路军的少将，这才有了我们刚才的那一幕。 当李克农的秘书龙潜拿着通告上车时，检查所的一名特务突然快步跑来，龙潜一看真正吓了一跳，难道他们看出了什么名堂？谁知小特务走到龙潜面前笑着说，我们韦所长要到重庆海棠溪开会，能否搭乘你们那辆小汽车？说着就指指那辆小汽车。龙潜心中一惊，他们会耍什么花招？他立即走向小汽车，向李克农汇报请示。李克农一听笑着说，军统上校特务要搭车，咱们就利用他送咱回重庆，你是叫他来车上由我来对付。 上校特务韦所长提着一只皮箱上了汽车，坐在李克农的旁边。李克农将计就计，冒充一下十八军的少将，载着这个蒙在鼓里的韦贤，轻轻松松地通过了各个关卡。为了在这位新交的朋友面前表示自己的能耐，每当有检查站时，韦贤首先远远地把头伸出了窗外，挥手喝退那些前来检查的特务。特务们一见是韦长官，连忙搬开了路障，示意放行。车到重庆，李克农与韦贤握手告别，韦贤还给李克农一张盖有印章的特别通行证，对前来检查的小特务们大声喝道，这是十八军的军车，这位先生是我的朋友，还检查什么呀，还不快快放行。 傍晚，李克农一行人安全抵达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易建英等热烈欢迎李克农他们安全归来。当李克农绘声绘色地向周恩来等讲述他们在路上惊险场面时，当他讲到韦贤误将十八集团军当作十八军时，大家都非常开心地笑了。不久之后，李克农一家也从重庆辗转回到陕北，这是他们一家人第一次团聚，也是孩子们第一次确切地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 要毛主席做主政十年了，因为李克农回来了，很高兴了，担心他回不来啊，回不来呢，所以毛主席他们一回来以后，毛主席呢就总司令两个人就请问全家人吃饭，请问全家人吃饭。那时候延安呢很困难呐、啊，他们那是刚到延安住在一块儿，我二姐和弟弟和父母就坐在一块儿，我大姐姐大国国，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单位，又不通电话，离开几十里路，怎么通知啊？所以我们就参加不了。参加不了呢，反正有几个人算几个人吧，就在杨建林，也不是外面上馆子，就在杨建林毛主席住的地方做凉菜，朱老总也来参加一块呢，就请我们全家吃饭，欢迎他回来。我们毛主席说我们担心你回不来了，回来了好啊。后来就问我姐姐，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吗？李斌，李斌爷爷都不知道。后来我问弟弟，因为那很小，更不知道了，摇摇头。毛主席，你父亲、你爸爸是个大头，不过是共产党的大头。 在六年后，毛泽东口中的共产党的大特务李克农领导的情报组，又一次让中共转危为安，免受灭顶之灾。从1947年3月开始， 蒋介石在向中共解放区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改变军事战略，实行重点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首先成为国民党进攻的主要战场。与此同时，他又制定了一次阴谋剿灭中共中央指挥机关的行动。蒋介石派遣他的得意门生、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司令长官胡宗南，率领34个旅、25万人马，趁雨露准备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动突然袭击，企图攻占延安。 此时的延安逐渐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情况十分危急。就在胡宗南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开始行动的时候，中共中央早已洞悉了他们的阴谋。胡宗南的作战计划还没有传达到自己的部队里呢，就已经放在了毛泽东的书桌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李克农领导的西安情报机构开足了马力，多方搜集国民党的情报，及时报告了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以及陕北等确切情报，使中共中央对胡宗南的行动了若指掌。当时有句戏言说，蒋介石上午在重庆骂了娘，晚上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就能知道。 由于胡宗南部队大兵压境，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如果真的打起来，估计没有多少胜算。中共中央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诱敌深入，主动撤出延安，创造战机。撤离延安前夕，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安全的重任就落到了李克农的肩上。这时胡宗南大兵继续压境，形势十分危急。 1947年3月13日晚，胡宗南的部队从宜川、洛川分两路进攻延安。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延安以南运动防御，开始了延安保卫战，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大部队安全转移，共歼灭敌军5000多人。3月18日，毛泽东等人撤离延安，由于情报准确及时，中共中央成功地演出了一场空城计。当蒋介石的王牌军胡宗南的部队到达延安时，扑了个空，此时的延安已经成了一座空城。 中共中央为什么能够洞悉胡宗南的进攻路线，有条不紊地撤离延安？无疑，这是因为李克农及时获得了情报，而情报的来源正是李克农早已经安排打入国民党胡宗南内部的中共情报人员巧妙获取的。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情报部成立时，李克农就敏锐地意识到西安在战略上的特殊地位，所以就加强了对西安情报机构的建设。而打入胡宗南部，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的西安情报组织人员徐向辉，是周恩来早在抗战初期就安插进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共产党员。经过周恩来精心安排，熊向辉与申健、陈忠京三人构成了中共在胡宗南身边最重要的情报人员。那么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这个熊向辉，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熊向辉跟着胡宗南的专机到达西安后，胡宗南就把他所有的作战计划都交给了熊向辉，让熊向辉画出作战草图。熊向辉立刻发电报告知西安情报组织的联络人王世坚，得知熊向辉的紧急密电内容后，李克农不免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一边指挥熊向辉凭借胡宗南的极度信赖和倚重继续获取绝密情报，另一方面设法保卫延安的党中央安全。 正是因为这些情报人员的努力，转战陕北的周恩来才会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使我们对敌情了解得很清楚。在党中央转战陕北后，熊向辉陆续将胡宗南的情报密报给李克农，由此胡宗南部队在陕北的大量军事情报 倍珍惜。 中共中央能够总揽全局，在险象环生的陕北战场上屡战屡胜，除了依靠前线战场上的将士奋勇拼杀，也跟李克农领导的情报组织提供的重要情报密不可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李克农被任命为情报部部长。此时的国民党已经败退台湾，但是戴笠的接班人特务头子毛人凤和他带领的军统特务组织并没有就此罢手。在赴台之前，他秘密安排了一大批潜伏在北京的国民党特务和秘密电台，这批无孔不入的特务对新中国展开了各种破坏活动。1949年12月6日，一列火车从北京出发，向莫斯科驶去。这不是一列普通的列车，而是刚刚成立新中国的主席毛泽东的专列。可是就在专列出发之前，时任北京公安局长的杨奇清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有人在天津阳东大桥的桥墩上安装了一包足以让列车炸成碎片的爆炸物。杨奇清立即派人清除了这包炸弹。可就在毛主席专列开出北京不到2个小时的时候，解放军反特监听台又截获了一条从北京到台北的神秘电报，破译的结果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北京城内惊现神秘万能电台，这个电台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 如果破不了案，后果不堪设想。 一场顶级特工之间的生死较量，李克农如何制破毛人凤的潜伏电台？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原来敌人打算再次对毛泽东实施暗杀，打算在他回国的途中动手，如果破不了案，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当即把这件事儿交给了负责全国反特的情报部长李克农。李克农立即成立了侦查小组，与时任公安局长杨奇清领导这次事件的侦破工作。摆在李克农面前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找到潜伏在北京的神秘电台，抓获特务头子。 在李克农布置下，侦查员安装了4台测向机和3部搜索机，展开24小时全天候的监控。案件很快就有了进展，在天津，侦查员查到，近期有2笔来自香港进入天津转到北京的大额汇款，汇款的收款地址都是北京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沈宅。收款人是季爱林，这笔钱为什么不直接寄到北京，而要到天津兜个圈儿再转到北京来呢？这个户头十分可疑。侦查员连夜返回北京进行调查。 与此同时，李克农在代号为动四动九的电台上截获了几封电报，他和侦查员仔细分析了这些电报以后，发现这些电报中都多次提到了同一个人，一个神秘的姓季的女。电报是这样说的：第二批借机之款港币1500元，仍以王光霞名义汇季小姐转收。这个神秘的季小姐会不会就是侦查员在天津查到的神秘汇款的收款人季爱林呢？李克农领导的侦查小组决定以这个季小姐作为破案的突破口。 经查，北京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沈宅的主人叫沈德乾，是个商人，在周口店中华摇业公司担任总经理，全家有7口人，妻子季志梅35岁，妻子的妹妹叫季彩楠29岁，没有工作。季志梅的母亲季赵氏还有3个孩子，这家里有3个姓季的女人，却没有叫季爱林的。 侦查人员分析，这个季爱林可能是个假名字，那么这3个姓季的女人到底哪个才是季爱林呢？李克农领导的侦查小组分析，这3个姓季的女人，第一个沈德乾的妻子季志梅已经35岁了，是3个孩子的妈妈，不能称其为 季小姐。况且她还有三个孩子的拖累，不大可能奔波取款，而季志梅的母亲季赵氏年龄太大，也不像所说的季小姐。在对季彩南的调查中，调查小组发现此人身份不明，这个人最有可能就是那个取款的季爱林，季小姐。 在确定了季彩南可能就是季爱林的嫌疑后，李克农立即要求侦查员对季宅的这个女人展开全面的监视和跟踪。 这个打扮时髦的女人就是季彩南，可奇怪的是她赋闲在家没有收入，如何维持如此阔绰的生活呢？侦查小组立即对她做了全面调查，查出她还有个哥哥和弟。据季彩南说，他哥哥去了台湾，弟弟已经死了，名叫季兆祥。侦查员听到这个情况，立刻上报给李克农。当他听到季兆祥这个名字时，心里咯噔一下，原来在前不久他们就截获了一个秘密电台。通过抓获的特务供述，特务头子毛人凤曾经在北平留下了一台秘密电台，而掌握这部电台的人就是季兆祥。 季兆祥曾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北平绥靖总队当过上尉报务组长，他兼发电报、收电报、密写通信、投毒暗杀、焚烧等各种技术都集于一身，是全能的情报员。可是他在哪里呢？正当侦查员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公安部电侦组为李克农的侦查小组传来了好消息。他们侦测到在距离王府井不远的南河沿瓷器库胡同发出不同频率的长短电波，具体位置很有可能在南岔道七号院。李克农立即请北京市公安局配合，经过对七号院的秘密调查，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南岔道七号院就是万能潜伏电台的所在地，而台长季兆祥也马上就要现形了。1950年2月26日清晨，北京市公安局对季兆祥实施抓捕，侦查员们冲到季兆祥居住的房内，季兆祥还没反应过来，顿时慌容作一团。很快，侦查员在季兆祥的枕边发现了密码本，在沙发里查获了左轮手枪一支，这支枪子弹已经上膛。在墙壁夹层里搜到了美国制造的银 SST-I-E 型25瓦电台，季兆祥的委任状，已达情报底稿和书写在古文官纸上的密码等罪证。当李克农见到已经归案的季兆祥时，他和颜悦色地说：“我今天来是看你季兆祥的发报技术的，就用这台电报机，使用你原来的手法，呼叫台湾保密局毛人凤，我说话，你发报，你看如何？”季兆祥弄不清李克农的话是什么意思，只好按李克农的吩咐，加号天线，呼叫台湾保密局毛人凤。 1950年2月，在台湾近郊的国民党保密局本部，保密局头子毛人凤正在静待北京方面的消息。这时他突然收到了来自北京万能电台的电报，这是我们通过查阅大量资料为您还原的那份电报内容，让我们看看上面是怎么写的。毛人凤先生，被你们反复吹嘘的万能潜伏台已被起获，少校台长季兆祥束手被擒，今后贵局派遣的特务我们将悉数收留，只是束缚面谢，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你们现在寄人篱下，好景不长，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安全，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就是季兆祥。看到这个电报，毛人凤恼羞成怒，他气急败坏地叫道：“李克农，又是李克农！”这是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名字，连毛人凤自己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人 的的确确的厉害。一场由国民党保密局策划的刺杀毛泽东的惊天阴谋，就这样被李克农侦破了。毛人凤也成为继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之后又一个李克农的手下败将。 1955年国庆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授衔仪式，毛主席把上将军衔亲自授予李克农，他是这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2名将军中唯一一个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李克农冲锋陷阵，历经杀机四伏，险象环生。他神秘传奇的一生背后，又有着怎样崇高的信仰？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960年，李克农因为长期操劳，身体已经严重骨折了。中共中央决定让他离开工作岗位。但李克农却很诙谐地说，我们是毛驴子，驮惯了东西，不驮是不舒服的，能驮多少就驮多少。在病重的情况下，李克农依然惦记着曾经跟他出生入死的情报工作者。 在病情稍有好转的情况下，他给杨尚昆、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可以使过去在隐蔽战线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 1962年，李克农这个在隐蔽战线奋战了30多年、长期生活在隐蔽战线上的将军，结束了他神秘传奇、波澜壮阔的一生。李克农从来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他的战场永远是静悄悄的，充满着神秘。但他这个将军却保护着革命队伍千军万马的安全。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放在我家的东西还给你，包括了一台照相机，还有我和你所有的回忆。我要再次的说谢谢你，谢谢你做了我以为很恐怖的事情，说再见本来怕没勇气，才发现这是上帝的旨意。我要把你从此地里，我要把你从我的记忆里删去，我以前怎么没注意，我朋友早就说你是个烂东西，麻烦你自己滚出去，省得我待会儿放狗出来咬死你。以前算我瞎了眼睛，离开你一切都还来得及。 我要在这里说 sorry，请你相信我的精神其实没有问题，我只是有一点歇斯底里，上次的事情你就别在意。我要再次的说对不起，其实我上次实在很讨厌的生理期，但后来看了星座算命，又觉得我们是命中注定。我发现自己好爱你，爱到我觉得自己脑袋有问题。你知道女生像天气，有时候难免有一点阴晴不定。我要结束这冷静期，我想要和你快一点。